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好，从登上百家讲坛到担任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节目的评委，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他积极投身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习与传播之中，以深厚的学养和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的点评，在不疾不徐之间唤醒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他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庆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请听城市广播记者秦天采制的录音报道，传诗词之情，扬文化之美。 为离海底千山岸，才道中天万国名。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火遍大江南北，诗词大会的评委之一，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因其旁征博引、诙谐点评，吸粉无数。 中国人的诗心未死，我们传统文化的基因深入到中国每一个人的血脉之中。 正如蒙曼所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总会在一个合适的时机被激活。 特别是19大以来，就形成一种风嘛，社会呢就像草一样在呼应着风。我在出租车里，好多出租车回头看我一眼，说您是蒙老师吧？说我看过诗词大会，我们的出租车司机那么辛苦生活的人，他们都会看诗词大会，那你说全社会对文化的渴望程度有多高？ 继洋务运动、五四运动之后，改革开放迎来了第三次西学东渐的浪潮，但是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不能忘记中国文化的根。其中以蒙曼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者开启了文化寻根之旅。1992年到2002年，从中央民族大学到北大，10年求学之路，蒙曼一直潜心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我就是那种螺丝钉，只要把我安到这儿了，我就使劲往里钻就行了。我最坚持的一个事情，一定要关心现实。当我们面对整个社会的时候，人们想要问你历史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出生在1975年，刚刚有记忆就迎来改革开放，然后就看着中国长起来，所以就觉得可能我终于能够见到一个盛世了。然后就在想，哎，什么是盛世？如何走进盛世？ 从大学课堂上的老师到面对亿万观众的节目嘉宾，把人文知识变成老百姓的常识是蒙曼的初心。2007年，蒙曼第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成为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与百家讲坛结缘的契机还要从一通电话说起。 电话打给我呢，说这个节目的宗旨是想建立一座学者和大众之间的桥梁。我说好，我认同你这个宗旨。作为人文学科，你的知识要是不能转换成老百姓的常识的话，那这个学科的意义就是大打折扣的。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有历史感的民族，就是想把有历史感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给继续下去。 在大众传播中，青少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主要群体。2017年，国家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作为一名大学教授，蒙曼认为文化精髓深入基础教育任重道远。 教育的主体是学生，但是教育的主导者永远是老师。教师产生真爱，那么教学的创新就是花样翻新的。另外呢，就是进教材，把真正好的文章放在教材里，这样我们的传统文化进青少年心中就能砸到实处。 为让传统文化更好地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教育部注重落实传统文化教育进教材进校园。今年1月，教育部公布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强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比重。在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中，从14篇增加到72篇。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表示，目前教育部正在研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程教材指导纲要，有望在1年内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 这个规范的要求全方位、全学科、全过程都要体现，希望在1年之内吧，改进我们的教育效果。叫悟道为重，践行为要，树人为本。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根本的，最后还是要落实到育人方面，真正的把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谈及19大代表的身份，蒙曼深知使命在肩，责任重大。 我们的文化，我相信仍然处在少年时期，我们的祖国也是，我相信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中年也罢，少年也罢，不取决于年龄，取决于心灵。

这数学英语就这也有啊，然后包括练那个什么跆拳道，这个武术、轮滑等等都有。但是呢，很多人是从这个升学的角度，很功利的去出发的，而且这个孩子们就是每天呢，也都是在各个这个兴趣班之间不断的在去挣扎，在学习。您觉得就是从多大开始去培养这个艺术启蒙会比较好？这个我特别好奇，因为好多人都在说童子功，然后呢，而且这个有的老师经常会说，这个甘蔗啊没有两头甜，你先苦后面就能甜，那就苦都得在小时候就得吃了，是恨不得3岁你把苦吃了，后面一路坦途。 嗯，没错没错，确实的确会身边会有很多朋友，还有我们家孩子同龄的家长来也来咨询一些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艺术因为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我自己认为是它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限定和具体的年龄限定的。你说孩子，你说这个审美的教育培养当中，你每天给他穿衣服，拿两件，孩子你喜欢哪件？他喜欢那件，那就他就觉得那件是漂亮的，那就穿着就挺好的。 那你引导我们？ 哦不，那我当那会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至少不能让他这么小就会选择朋克什么之类的东西。 啊、 对对对，你说这是给他选择一个运动霜，或者是符合一个 T 恤什么的，很或者是色彩上选择一些，春天我选择一个蓝色，我选择一个绿色，鲜艳的颜色，色彩上。但是你说具体的几岁一定要开始 练功？ 对，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最近来也是好多身边，因为我们家孩子也现在也属于学龄前启蒙阶段，很多人也会咨询我， 几岁开始练舞蹈啊？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家里也很，就是身边的朋友当中也有那种一说，哎，我们那个选一个培训班，那培训班里头说练功特好，那个腿一咔一搬全180，腰一下全抓膝盖，然后那个什么翻跟头，这么小这么点儿，就我们家翻能翻前空翻，我们家能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太过于技的追求，而不是艺的追求了。我想这个因为技术和艺术它是一个统一的，而且它是到达一定的专业标准之外才去给它的一个层次。但是我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艺术是什么呀？艺术教育，艺术教育是因为是要唤起人们的一种审美需要，是告诉你这个审美的这种趣味，最终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要形成他的审美观念。他一定对审美有了观念的时候，他自己会按照那自己选择美的那个方向和那个目标来要求自己，得这事儿成了，好的，他认为好的。当然呢，在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觉得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第一是求真，第二是求善，第三是求美。我觉得这三个是应该是统一的。 您刚才谈求真、求善、求美，我在总结的时候，我给孩子就是，比如将来他要上什么兴趣班，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只需要从孩子里边嘴里拿到两个答案，第一个是好玩，第二是来劲。 哎，我觉得这个观点我特别同意。就是我经常最近，因为身边人也有攻击我的，你们家孩子都快3岁了，怎么不报班啊什么的？我特别淡定，我说不报。我说在家听听音乐，在家他想画画，给他拿笔画一画，这不都是培养吗？然后那个。再加上姥姥姥爷有时候在周边看有人的体验课，上上玩玩得了，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就非常好了，已经达到那样的目的了。至于他要怎么样去培养和选择他的兴趣，我觉得那个随着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需要有一个慢慢的捕捉过程的。这个一旦捕捉到的话，我就建议从家长到孩子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坚持的计划和目标。我要学让孩子学会什么是坚持。那么从坚持当中就要体会到这一个过程，最后从坚持走到水到渠成的收获，这是一系列的成逻辑的这么一条思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不是一种功利性，为了什么，为了考试，为了怎么样去选择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也痛苦，家长也痛苦。 所以呢，其实您刚才说这个范畴又是在艺术教育跟特长教育之间的一个类比了， 没错没错。 但是大部分家长其实对于自己的孩子仍然抱有非常高的期待，而且大部分在这个行业里面属于非专业人士，就是给孩子培养艺术啊各种特长，其实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大部分都不是什么专家名师啊，甚至可能不是相关院校毕业的毕业生。您觉得有没有必要，比如说孩子在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他就是想继续往下练，或者说更往特长这个方向练的话，有没有必要请一个真正的名师就或者老师过来看一眼他是不是这块料，然后来决定孩子是以艺术教育的方式去培养还是以特长教育的方式去培养。 如果是金子埋在沙子里一定是发光的。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随着孩子的成长过程不需要别人帮他捕捉，孩子自己就会发现，那么身边人也会发 现。怕错过啊，因为时间总有限，比如说我我是练舞蹈，到我12岁的时候我要决定我是开始逐渐的把我的精力转向学科学习，还是我继续我的舞蹈特长的学习。这个时候如果找到了吴老师，吴老师您看看我这个条件是不是可以继续学习，吴老师一看你这个身材比例1:1，走专业这项确实比较难，你还是把更多精力放到你的学科学习上吧。 会会会，这个会，我先拿把尺子量一量，够不够三长一短的标准，够了咱们继续，不够如果是兴趣伴随一生很好。因为我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没有一个学生，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然后从一路从四中初中到高中走，并且他仅凭自己的兴趣，他不是一个特长生，他就是一个兴趣爱好。那他能到国外之后还去进行这种兴趣的延伸，他能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学里头成立了中国舞团。 哦，中国舞团。 因为他的很简单的一句话说，老师这是我的兴趣，我只要兴趣在，我的热情不会减，走到任何的地方我都会带着我的兴趣去。 哦，我估计我出国只能组一个秧歌团。 哦，不会，您可以培养大家朗诵。 哎呀，太有意思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家长对于孩子认识，如果要是不够明晰的话，还是可以找一些就是专业的老师做一个很客观的，而不是说你找这培训机构老师啊，因为他们可能带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你找一个真正专业的老师，或者艺术院校的一个真正专业的学生出来的，他对于孩子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去判断一下， 这个我觉得在合适的时间是可以进行的，但是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首先还是要尊重一下孩子的一个意愿。 所以说呢，这个孩子意愿就非常的重要了。而且呢，任何的学习，我认为它仍然会有一个非常艰苦的去爬坡的过程。所以，您觉得在孩子选择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去坚持学习？ 这个过程是比较艰苦的过程，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捷径的，学习艺术一样，没有捷径可走。跟大家学习一样，不光是鼓励，我觉得可能用鼓励已经是不够了。那这是也是一个全方位的，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的这种刻苦努力，家长的支持。需要你有一个后援团的支持，那么还需要有一个大的一个他有这样的一个群体支持。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他身边的小伙伴小朋友参加了这样的一些艺术的培训之后，可能会让他在里边找到一个归属感。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把这个艺术教育跟社交结合到一起啊，跟那个群体生活结合到一起，而不是更功利的说你这个腿一定要180啊，对吧，或者说前劈后劈各种劈，横劈竖劈各种劈，你都劈得了，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这么机械。 要想做到这一步也需要前期很多的积累啊。 是的，因为那会儿我练跆拳道，就说特别有意思的时候，那会儿练跆拳道，刚开始练筋都撑不开嘛，然后就是两边压着腿撑，当时就一下咔一下然后打开了，但是大概我有一个月近一个月时间没下来床， 受伤了， 就没有办法走路了，已经，就彻底拉伤了。 这个就太， 自此之后再也没有练过跆拳道了。 一下伤了您， 对，一下伤了，也怕了，就恐惧。你会再对拉伸的这种动作，你会有恐惧，心里有障碍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任何一个途径里头都会有，就是包括学舞蹈也有。就我个人比较排斥这种在选择机构的时候，机构会宣传你看我们的基本功如何，我们这儿所有的人就是先练基本功。不，我因为我一直尊崇的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引导。所以我觉得在家长在对孩子启蒙的时候，我觉得先要寻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寻找到了之后，这个关于记的问题其实就像一道道难题一样，你需要去攻克。 慢慢来。 对，他有兴趣就不是在他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如果在他没有这些铺垫的时候，他可能真的觉得那个压腿好疼啊，我不想去压了，我孩子就会哭啊闹啊什么的。对，他真的是很枯燥。因为艺术的学习过程是一个很枯燥，你弹钢琴每多么美妙的音乐声音，坐那儿一弹好几个小时， 几百遍这么弹着。 没错，是的。你说舞蹈这也是每天下腰，还有这个就开个玩笑，就是最早我想 台上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其实这都是人家已经练了多少年了。 没错，说所以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话一点不假，太不假了。 在下午的时候，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小坤呢也采访了一下周星院长，周星教授，他究竟是怎么看待这个艺术教育存在的误区的？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好不好？ 第一个是政策已经有了，但是落实度还不足，原因在于人们还多少拖累着过去的对艺术教育以为是小儿科的东西，或者是比较虚拟的东西。人文教育呢，有的时候都是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比较虚拟的东西，所以在观念认知上还没有把它落到实处，都没有认识到艺术教育对于人的素养的影响，它对于整个国家经济民族文化认识没到位。另一个呢，就艺术教育的它人才的储备严重不够，面对那么大量的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这个背景的时候，师资不够，中小学师资尤其基础教育缺。我们就从中国人现在经济强了，出国旅游了，但是各种不文明现象，在国内的霸座，在国外的喧闹和抢吃东西等等都一现出来，就是缺少一种基本的道德文化素养。教育人才从小学开始，幼儿园开始就缺乏，当然到大学等等更不用说边远山区。还有一个因素，艺术教育过去有一些专业，人们仅仅把它看成是技能技巧的拉拉琴啊，唱唱歌的声啊，画画画线条。艺术教育我认为最大的核心是借助各种艺术教育的形式，是要给人与审美观念和审美素养的教育，就是说他要在哲学上认知审美的价值意义。但是好在提点有了，国家倡导以德育人以美化人这种观念一直引申到蔡元培的这些认知，我觉得慢慢会好起来的。 好，刚才周教授说的这些话其实跟刚才吴老师说的也不谋而合，其实就通过这种技巧，其实它只是一个技，它并不是艺，但是呢艺跟技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阶段，但同时也是先从兴趣出发，有了兴趣，技就是一个的就跟打怪一样，一关一关过呗，过到最后就可以到最高级了。 没错没错。 但是人的人力总有限，那你根据你的自身条件总有到打不动的时候，打不动那就是你人生在这个领域的天花板，但是意是没有限的，对吧？你的领悟力是没有限的。 没错。 对的。但是呢说到这儿，我们还要再把话题再回来，因为艺术教育好多人就说，那我跟这个升学不挂钩了，我就不愿意学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专门从事艺术教育的老师，要现身说法一下，艺术教育除了在升学之外，能不能给我们孩子带来其他的一些好处？因为在第一时段我们也讲了一部分啊，那有没有一些就是您实际的例子？比如说咱四中的孩子们，首先学习肯定很过硬啊，但是呢，就学习过硬的孩子我也见过不少，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我听说过一个山东某名校的一个孩子，是奥数的一个特别厉害的，参加国家集训队的一个孩子。洗澡的时候永远在想题，他经常是把热水开关先打开，再开冷水会烫伤， 烫自己了， 对，会烫着自己，所以这就是他在生活能力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了，对吧？这就是他可能太专注于某项事情上，他出现一个问题，他可能不具备生活的能力了。那么在艺术教育这块，能不能够解决一些除了学科之外其他的一些问题，甚至连学科问题都能解决？ 其实我觉得这个艺术教育，首先我们要探究一下这个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其实在两个文件当中其实已经很好谈到说立德树人，那么在关于人的培养这一块，人的教育，艺术教育是起到了一个至关性的作用。因为它的意义不在于关于在艺术，而是在于人的培养，那么人的培养是关于整个民族文化的提升。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我们就用咱们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来说，他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家、思想家，但是毛主席写了一笔好诗文， 字也特别好， 没错，书法，他的诗文，那这些诗文是什么？是文学艺术。那我们再从古到今来说，又有多少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等等很多著名的人物来说，他都是多才多艺的。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们是不是艺术家？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艺术的培养一定是一个全方位的。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审美。那么第二个谈到是什么？人格。人格的健全。那么孩子这个人格的健全，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会在于他的品质上面的培养。品质告诉他如何坚持，怎么坚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合作社交能力。就是我特别建议，如果孩子在所在的学校或者在有他的幼儿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机构，就是学校，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如果有这样校级的艺术团或者社团，我非常鼓励孩子去参加。无论是 希望家长们带着孩子去参加。 对，不，孩子去主动会去参加，我觉得这是成为他在学校当中第一个行政集体之外的第二个集体。我们其实四中里面有一个把这些艺术团称为学生们的心灵家园。我觉得这个我们非常认可这个提法，也非常的好，因为他有了一种归属。就孩子他不光是在学习上面有归属，他在其他的能力，那么在这个群体当中给孩子还有一个什么，他自己的价值体现，他有这方面才能，我就可以给他的发展空间，让他在这个里面他有足够的自信的培养。所以这个也是人格方面的。那么还有，我想还说一个关于这种事例。有一个事例就是我有一个孩子，我觉得因为学习压力大， 您的学生是吗？ 对，学习压力大难免会有一些各方面出现的一些状况，情绪波动等等这样子，但是他会用艺术团参与艺术团的这样的生活，他会去解压。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曾经我的母校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统计过一个数例，说开玩笑，这话也是开玩笑的，说某某大学那个每年那个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那个自杀率怎么样的，可是我们学校呢舞蹈学院没有一例。其实我觉得这个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统计来说，的确是一个现象，可以供这种心理老师的去心理方面的专家我们去咨询探索，这样的一个也的确是在艺术当中，现在艺术它已经不仅仅进入到它是一个教育，它还已经进入到一些跟医学也有合作，要么说它又是一个全方位的这样子去做。 其实您谈到这个以后，我插一嘴啊，就是我觉得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有两部分人应该让就家长啊，应该让自己的孩子去参与相应的艺术教育跟体育教育，就一体啊。我觉得他们就是你就归到一起说，两部分，一部分是什么？就是家长从小到大特爱伸手的这种家长，就什么都管，什么都要管的那种家长，孩子自理能力的特别差的那种家长。应该去参加艺术的教育，然后就过一些集体的生活，然后换一个集体，让他有这种跟别人接触的能力。 没错，就是。 而且参加了就少伸手少管。 没错。 强迫自己，因为这是孩子未来啊，你不能管一辈子。你总希望孩子活得比你时间长，但是孩子要活得真的时间比你长的话，你先走了，孩子怎么过下去？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的确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类的家长，什么样的家长？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有一些这个积雪的爸妈，就是拼娃的爸妈，他们会让孩子学各种各样的学科教育，然后不断的加压，每天就是咱们规定的这个辅导班是上到8:30，每天周一到周日都上到8:30的这种家长，孩子学习压力太大了。 没错，是这样的。我曾经给我的一个家长发过一个信息，在了解孩子的一些情况之后，家长给我反馈回来一条信息，我当时看了这条信息，我特别感动。其实也因为也是感受到孩子的学习压力，或者我就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家长给我反馈回来信息说老师，我们从来没有给他报过班，我们从来没有给他加过压，他都是自我加压的状况下，相反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劝他要多休息一下。但是这个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在我们学校年级艺术特长生年级能排在一个女孩子学理科能排在年级前30名，我觉得这已经了不起了，非常厉害的孩子。 四中的前30名，那我的天哪！ 其实这孩子我都很钦佩他的这种能力，当然孩子很聪明，然后也

因为它是世界古文字里头没有间断的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唯一的一种表意文字。有了文字的记载，人类的发展才能够更有理性，而且呢能够相互借鉴的很重要的往下发展。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原始的文字，就是说最早的文字，应该是殷商的甲骨文。殷商的甲骨文呢，是距现在呢大概有3400到3500多年。那么这个文字呢，今天看起来已经是非常成熟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世界上的古文字是什么状况啊。我先要说一下字源文字和借源文字。什么是字源文字呢？就是在自己的啊，在自己的这个民族的这个环境里头，为了记录自己的语言，就在这个土壤上产生的文字，我们都叫字源文字。那么借源文字呢，是别人的文字拿来借着别人的文字来创建，或者甚至于借用人家的文字。那么我举一个例子，汉字对中国来说啊，对我们来说啊，对中华文明来说，它就是字源文字。那日本的字，日本里面也用中国字符，韩国也用中国字，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文字就是借源文字。那世界的字源文字呢，都发生在一些文明的古国。一个是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它是在当时有一个巴比伦国，今天呢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个地域还是有的。它是发源在两个叫两河流域，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斯河。它大概时间是在公元前的3200年。那么第二个就是圣书字，这是埃及的字，在我们现在在埃及的金字塔还可以看到，是吧？因为埃及有一个大河就是尼罗河了，大概它是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已经起源了。再有就是有希腊有两种文字，那么叫做克里特岛的线性文字 AB， 因为是两种，这两种文字呢比较早一点的是线性文字 A， 比较晚一点的是线性文字 B。 线性文字 B 可以解读，线性文字 A 呢现在还解读不了。那么中国呢，我们中国的字是在黄河和长江，它在公元前的4000年开始发生。我们可以看看这古文明的地理位置，应该说有一个规律，都是在大河流域。那么字怎么产生的呢？我们有很多传说，一种呢是说先有了结绳，开始是一根绳子，那么有事儿呢它就挽一个扣，大事儿呢就挽一个大扣，那么小事儿呢它就挽一个小扣，后来呢觉得一个绳不行，所以就用一个横绳，底下用很多竖的绳，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把各类的事情也分开。但是我们知道结绳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创建文字的思想，它本身并不能变成文字，所以说汉字起源于结绳的说法只是说汉字受了结绳的启发，那么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区别开来才能记住啊，才能记下来。而且结绳呢你只能自己记忆，也不能够传播，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种啊一种说法。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久、空间最广、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的创制和应用不仅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还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在距今6000年的半坡遗址等地方，已经出现了刻画符号，共达到50多种。汉字的起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又有哪些规律呢？教育面对面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还有一种说法说，有一个叫仓颉的人，他造了字。我们现在在陕西的白水还可以看到仓颉的庙啊，仓颉庙当然是后人建的。仓颉这个人有没有呢？应该说这个实际的人在历史上没有记载，所以他不是一个史实人物。他是一个流传的啊，一个流传来的啊，一个人物。但是相当于仓颉的人是有的，一定会有这样一个人。因此荀子曾经说，大家都在造文字， 是吧？因为它是字源文字，所以大家你也造，我也造啊。因为要想标志啊，要想让大家互相流传，仓颉只是一个统一者啊，他就把他们整理到一起。所以仓颉他只是创作这种传说中的文字的创建者或者是整理者。那么汉字的起源呢，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逐步的在使用字的人的过程中间，因为中国的领土也很大呀，是吧？中华的文明它的幅员是辽阔的，所以大家去造啊，大家去造字，互相之间约定，慢慢的就积累了一些字符，那么它就开始来记录我们的汉语，它就产生了。有关汉字起源有很多考古的资料啊，我们把这些资料叫做前文字现象。公元前4040年到2240年的时候的一些大文口的陶符，慢慢已经有点像字，但是它不是字。这是公元前3700年左右的陶符，马家窑文化。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前头讲什么什么文化啊，什么什么文化都是地址，这个地址就是发现它的地址，今天的地址。来，我们看看良渚文化。这个是到了南方了，它在公元前的3200年到2100年左右，这些话都还不是字，我们叫它前文字现象。第一，它在文字产生以前，我们不能说它是文字，因为它还没有记录语言，只有记录了语言的符号，我们才能叫字，是吧？才能叫它是一个正规的字。那我们看看这些字符里头，有很多的字符已经跟我们早期的甲骨文啊经文啊就非常近似了，所以我们说它是前文字现象，它既在文字产生以前，它又跟文字有密切关系，证明文字在这个阶段中间开始慢慢的产生。这个我们也要看到啊，一比较，你用大文口的陶符和甲文经文一比较，你就看出来。好，我们再看看在经文，就是在我们的很多钟鼎的器皿上，在器皿的口上曾经有一些标志性的文字，这些文字呢也是只有一个字和它两个字，它不在语言环境里面，我们不能证明它已经记录了语言，可是它们很像字。第一个就是车，你看它像不像车，车最后就剩了两个轱辘了，可是这个就很明显的是一个车的图形。第二个是宝，宝就是抱着，就是一个母亲抱着她的孩子，所以这边是一个大的人，那边是一个小孩。第三个是参身的身子，你看它就是一个像人的一种植物，这是我们还很明显的可以跟现在的汉字对上。后面这三个我们就解读不了了，说明这些字它没有成为文字，它停留在图画阶段，没有成为文字，或者它成为了文字，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这些词汇了，没有流传下来啊。这些都证明什么呢？证明汉字起源于图画和契刻。起源于图画，就是说我们曾经有一句话啊，我们古人就这样讲，说字和画是同源的。这个并不是说画等于字，因为画是不能记录语言的。我们去看一幅画，要想把这幅画描述下来，不是拿一个词就把它顶下来，我们只是要把这个画说半天，不管是它的艺术性，它的里面的思想要说半天，所以它还不是字。但是图画变来变去，把很多的里面的一些个别的部分把它凝聚出来，它慢慢的就表示了一个词，它就成了字了。所以所谓同源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又说它起源于契刻呢？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从结绳也罢，或者从刻符也罢，我们刚刚看到很多刻符啊，我们考古学很发达，有很多很多这种符号。那么它上头画一些道，有些表示数字，有些表示事情的大小，有些呢它有指向，指向它是指向一些事情，或者指向一些人，或者指向一些状态，是吧？所以这些道呢就是最简单的文字。因此我们又有一句话叫做数象一元，数 就是契刻的一些道道啊、画画啊，多和少的道道。比如我们的《易经》，64个卦，其实它是用两个爻，一个阳爻，一个阴爻，它慢慢的结合而成的。这还是数，因为《易经》有位的问题，你的阳爻和阴爻在什么地方，它怎么排列，这就是位。那么数呢，它也可以慢慢的发展为一种具体指物象的东西，所以数就在契刻上。那么图画和契刻就是汉字的前身啊，所以它是从这儿慢慢发展起来的。 由图画传递信息到产生图画文字，再由图画文字花纹图案的表意成分演变为祭祀符号，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就是文字起源的过程。那这个过程遵循着怎样的规律呢？ 所以汉字的起源是在一定的积累过程中间。那么我前面已经讲到，这个积累过程呢，从公元前4000年一直画到公元前2100年，在《论语》里面，还有在一些传说里面，都已经记载了。三代到了夏代，已经有典有册。我们中国有一部典籍叫《尚书》，《尚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夏代已经有典有册了，就是它已经有了初步记录的一些文典啊文件。因此，我们说夏代是汉字起源的下限，应该不为过，是吧？应该讲是科学的。那么上面呢，我们从前文字现象推导，这么长的时间他在做什么呢？他在一个一个的积累字符，在积累字符的过程中间呢，他就慢慢的把它连成画，开始可能是很简单的画。因此我们还有一点要说明，就是汉字的逐步积累的过程和我们的语言逐步复杂的过程是一致的，是同步的。字呢是语言的运用，运用就是大家要说话，他自己跟自己不说话呀，他要跟别人说话呀，所以跟生产有关系。因为在生产的过程中间人才有交流。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古人跟动物的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人和畜和兽是同居的，他们住在一起。因此如果是一个猛兽，猛兽带来的信息就是它是危险的，它必须群体的去抵御它。如果是个驯兽呢，人可能抓来以后自己就把它养起来，甚至于把它吃了。所以生产力发达，人才要有相互之间的一起来做事情，它就有了交流。交流的过程中间语言就发达起来，字就慢慢要积累，因为他要把语言记录下来。这样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4000年啊，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100年这么长的时间，他就在慢慢的做这件事情。好，这里面我要讲一个很基本的常识，就是字产生跟语言的产生可不是一个时候。人类一有了人就有语言，语言是人产生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看一个词汇什么时候有的，跟一个字什么时候有的，不是一个时间。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能够从什么时候产生一个字，哪个字在前产生，哪个字在后产生，就断定语言里头这个词也在这个前头产生。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妈妈的妈，从女从马，那当然是先有了女和马才能有妈妈的妈，是吧？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断定人先认识马后认识自己的母亲呢。所以从词汇来讲，妈应该在前，马是在后的。但是在文字来讲呢，他可能先把马字造出来，因为马是一个动物啊，然后他用了他的声音啊，来再造一个妈妈的妈字啊，母亲的母应该是产生的很早的，是吧？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久、空间最广、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的创制和应用不仅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还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在距今6000年的半坡遗址等地方，已经出现了刻画符号，共达到50多种。汉字的起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又有哪些规律呢？教育面对面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字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在字符积累的时候，我们还要讲一个常识。文字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一定字和字之间要有区别。这就好比说结绳，结绳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就变成字呢？假如我们不要字了，我们就拿结绳越来越复杂。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结绳越来越复杂就变成文字呢？这是因为结绳可能给的区别性是不够的。你想那个疙瘩，一个疙瘩和另外一个疙瘩，它能够有多大区别呀？你就是那个绳子再长，你的位置你也要记不住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道理啊，这就是我要说的关于汉字起源的第二个道理，就是字符它是用一些图画来表示，它的区别性就非常大啊，它可以随意去区别。因此造字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就是字和字的样子不能够重复，字和字的样子必须是有区别的。我们下面讲汉字构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一个动物它都差不多是吧，都是四条腿一个脑袋加一个尾巴，有些动物还有脚。字本身不是通话，不是图画呀，它是个字符。所以动物和动物你要是没有区别的话，那老虎也罢，狗也罢，那羊也罢，牛也罢，你可能都变成一样的了。如果你用结绳去系，都系成疙瘩，怎么区别牛和羊、老虎、老鼠呢？所以造字很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对于他所造的字所指的对象，要观察非常的清晰。古人是很有智慧的，他们造的字相互之间都能区别。那么在汉字起源里头呢，我们还要有一个知识，也是大家需要知道。我们造一个字啊，造一个字怎么就能够跟语言结合了呢？我们怎么证明它跟语言结合了呢？因为我刚刚讲了，字符要跟语言结合的才叫字啊，不跟语言结合它就不是字是吧，它仅仅是一个符号或者是一个图画，或者它当时已经是字了，我们现在不能证明它是字。那么我们知道就要有几个条件。一个条件，它要在语境里面产生，就是有了一句话了，它搁到里头了。好，我们说这是字。甲骨文为什么我们说甲骨文是字啊？因为它记录的是一句话呀，它在那个话里头放着呢。补词是吧，补词，我不管它内容是什么，它在这个环境里头，它放到环境里头，我们说它记录了语言。另外，当一个字记录语言的时候，它就不仅仅是有形，它还有音和义，在起源的过程中间已经看到了它的两个规律。一个叫做累积律，它是一个一个慢慢产生的，一个一个慢慢用起来的。第二个叫区别律，这两个律我想从起源开始我们就应该知道。那么我们讲汉字的起源，不是只是要讲它怎么样从无到有，更重要的是知道在起源的过程中间都有哪些规律，它如何形成了我们民族思维的特点，如何变成了我们今天记录中华文化的一个瑰宝。好，这一讲我们就到这儿。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